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根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疫情报告，在28个最近完成新冠病毒基因测序的欧洲国家中，德尔塔毒株成为主要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占比将近70%。而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美国、日本等国家近期新冠新发病例都出现了大幅反弹，拉美地区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00万例。那么当前部分国家正在酝酿的接种加强疫苗的方法究竟能对减缓疫情起到多大的作用？第三针计划为什么遭到世卫组织的反对？应对传染病更强的德尔塔变种，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加强合作？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李伟研究员，李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啊，另外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各位朋友好。 我们说前一段时间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由于各种措施的加强以及疫苗注射的推进，对于新冠疫情的防控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甚至我们看到不少国家都在酝酿着打开边境啊，他们国内也都开始逐渐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局势呢，差不多就是在上个月月中左右急转直下，到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各国的病例数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节目一开始，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当前主要地区的这个新冠疫情反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根据两位观察，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病例反弹的幅度比较大，速度比较凶猛，而且考虑到病毒检测和疫情监测能力水平的差异，以及不同国家内部他们的实际情况，目前咱们看到的这些数字能不能真实的反映此刻当前疫情变化的实际情况？ 好的，正如最近刚才所提到的，上次新冠疫情呢，在全球整体的蔓延趋势呢，呈现一个波浪型的发展的态势。那么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呢，疫情再起的状态呢，实质上已经到了第五个的高峰。我们从整个的从2020年3月疫情呢开始大规模流行看起呢，像我们看到呢，对于新冠疫情的总体的趋势来说呢，应该说乐观程度并不是很好。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去年三月份，然后到了当年的4月份是一个高潮，最高潮呢是到了今年的4月份、5月份，上次另外一个次的高潮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和这去年底今年初。那么我们看整个新冠疫情新增确诊的趋势呢，上呈现波浪型的上升态势，所以这个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趋势。虽然呢在今年的2月份达到一个谷底，但这个谷底的新冠的新增的人数呢依然超过了我们说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的峰值，也就是说呢它高峰时期呢在今年最低的时候都超过了。所以我们看到呢最新的统计数字呢，全球截止到8月1号，接近呢就说是2亿，达到了1亿9880多万这样累计确诊的。在8月1号新增多少呢？59万多。也就是说呢，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全球的新冠疫情的确诊的总人数呢可能就要突破2亿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新冠疫情呢又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那么从全球呢这一次新冠疫情呢再次呈现反弹呢，应该说主要集中在三个大洲。哪三大洲呢？一个是美洲，美洲呢主要集中在呢 美国、巴西和墨西哥。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亚洲，亚洲呢上新增反弹应该说最厉害应该是印度、伊朗，还有呢印度尼西亚。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欧洲了，欧洲呢包括呢英国、法国这些国家，所以这都是呢现在在全球呢新冠疫情新增的呢前十名。那么另外一点呢，刚才朱清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新冠疫情新增的数字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了，或者说呢比真实的情况是要好还是要差。我个人认为呢，由于世界不同的国家，那么新冠检测的这样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特别呢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新冠检测呢一个是不全面，另外一个呢有些病例呢也没有报送。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呢非洲虽然不在这一次的新冠反弹的就是说重要的国家当中呢，但是我个人认为非洲面临的新冠疫情呢依然应该成为呢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呢非洲虽然是大家说呢属于一个热带，但是我们也看到呢这一次新冠病毒呢跟气候呢几乎呢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呢无论是我们说年末岁首的冬天，还是到了七八月份的夏季，那么病毒呢都呈现一个呢流行非常猖獗的这样一个势头。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对于新冠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呢，我们还是应该高度警惕。 从新冠疫情的发展来看呢，现在不仅没有遏制，又由于呢新的德尔塔等病毒的出现，在有些国家呢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美国呢前一段时间应该说已经出现了呢注射疫苗对于防范疫情呢显效的这样的一种效果，也就是说呢每天新增的疫情感染人数从过去的十几万二十几万一下子呢降到了四五千人到一万人左右。但是呢最近美国又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这个每天呢都是在六七万人左右，那多的时候呢还有到十万人左右的这样的状况。那这种情况表明什么呢？表明变异病毒那对当前的疫苗呢有克制作用，或者说呢反过来说，疫苗呢对于变异病毒传播的阻止显示出呢可能还有一定作用，但作用不大，已经呢在变异病毒面前呢越来越小的这样一个状况。那现在医学方面的人士、医学专家说呢，这个疫苗还起作用，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防止重症化，防止死亡。注射疫苗多的国家，疫情反弹的速度呢，往往还比较快。你像美国呢，那是属于注射疫苗比较多的国家，几乎呢全国的人口，都已经呢快注射了一支疫苗以上。那英国呢比美国的比率注射的比率还高，但是呢英国一实行开放，这一下子了不得了。最初呢是每天新增感染人数五六万人，那这样一个情况呢也再一次表明呢新冠疫苗对于呢阻止变异病毒效果呢并不是太理想。 目前我们看新闻报道说，传染和感染占比比较大的是新冠病毒的德尔塔变种啊，另外我们也看到有国外的科学家形容这个德尔塔变种，说它的传染能力堪比水痘，不管是一传八还是一传九。那也有国外的科学家形容说德尔塔病毒变种它强到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另外一种病毒。那么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想请两位给大家总结一下现在这个德尔塔变种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有哪些，那么这些特点给接下来全世界各国应对提出了哪些挑战？ 新冠病毒的变异的种类很多，现在呢看到变异的种类呢大概有200多，包括阿尔法呀、现在德尔塔啊这些变异的病毒呢都很多。但是呢现在德尔塔呢在整个的新冠病毒的 变异品种方面呢是传播的最快。据世界卫生组织说呢，德尔塔病毒呢现在已经在全球92个国家传播开来了，这也是呢这一波的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呢再次上升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它具有哪几个方面的特征呢？那么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传播的能力明显的呢要比原始的野生的新冠病毒的毒株，以及呢新冠病毒的其他的变异的病株，那么德尔塔呢都呈现出来呢更加快速的传播的速度，那么它的传播速度呢要超过其他的新冠病毒一倍以上。刚才那个朱青说到，世界上呢传播最快的病毒要说哪两种呢？第一个是麻疹，第二个是天花。也就大家如果对小时候天花呢，我们还没打疫苗之前，几乎所有人都出过疹子出天花，这个也是，但是那时候呢可以说几乎人人都得过天花，所以说呢天花麻疹他们的传播速度是最快的。现在呢德尔塔呢几乎呢能跟第二传播速度之快的水痘相提并论，所以说可以看出来传播速度呢非常快。现在有的病例表明，就是说你和德尔塔病毒的携带者在同一个空间只有14秒的时间，你就有可能感染德尔塔的这种新冠病的病毒，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所以这个特征呢也是造成当前呢新冠病毒疫情的呢再次呢快速传播的最主要的因素。第二个呢，根据对德尔塔病毒的进入人体以后它的繁殖的速度来看呢，它的载毒量是其他的野生的我们说新冠病毒或者说变异病毒的多少倍呢？单位数量高达呢1260倍。也就是说呢在同一个单位体积内呢别的病毒只有一株，但这个呢就是1260个株的这样的 RNA 的病毒的病毒量。所以这样一来呢大家可以知道它之所以有能够传播能力强，那么与它单位空间里的载毒量呢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特点呢，由于它这些问题的存在呢，所以可能会是患了新冠肺炎的也就是说呢由于德尔塔病毒导致你患有新冠肺炎的可能症状呢更加加重。实际上它还有第四个特征，这是最新呢关于德尔塔病毒研究的一些文章指出，那么即便你打了疫苗有可能依然感染德尔塔病毒，并且呢你感染德尔塔病毒的载毒量跟没打疫苗的病毒载毒量几乎是相同的。那么这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具有一定的免疫逃逸性，也就是说呢它经过变异以后呢，那么对我们身体上对原本的野生的新冠病毒的抗体呢它具有一定的呢逃避性逃逸性。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呢很多的国家现在对于我们过去界定新冠病毒疫情传播的密接的概念，这是我们国家呢传染病学家呢也是院士钟南山所提出来，说密切接触者的概念呢可能由于德尔塔的这些特点和特性呢我们需要重新界定了。这个重新界定呢，原来密切接触者好比说你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啊，在同桌吃饭呢、在同一个车厢里啊，这属于密切接触者。那么现在呢重新界定要界定到什么程度呢？你可能和德尔塔的只是在一个空间里短暂的相处过，那么也可能呢就成为密切接触者。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来呢，对我们整个防控呢由德尔塔这一种呢新冠病毒变异所带来的防控措施呢可能难度呢会更大。 德尔塔病毒呢它首先发生于印度，然后呢从印度呢传播到英国，又从印度英国传播到美洲和世界各地。最近呢南京地区出现呢新增感染，被检测出来明显是德尔塔病毒。 病毒的携带者都已经被病毒所感染了，所以呢，当地采取了呢紧急隔离。在当今人口高速流动、高速移动的现代化生活当中，要想控制人的流动几乎是很困难，所以呢，这也能够看出来德尔塔病毒它的高载毒量、它的高传染性都呢在方方面面体现出来。 根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疫情报告，在28个最近完成新冠病毒基因测序的欧洲国家中，德尔塔毒株成为主要传播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占比将近70%。而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美国、日本等国家近期新冠新发病例都出现了大幅反弹，拉美地区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000万例。那么当前部分国家正在酝酿的接种加强疫苗的方法究竟能对减缓疫情起到多大的作用？第三针计划为什么遭到世卫组织的反对？应对传染病更强的德尔塔变种，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加强合作？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稍早前由于各国各地的这个病例下降，很多国家政府都放松了防疫的措施。那么目前疫情反扑之后，又有很多国家政府又紧急行动起来啊，纷纷调整各自的防控措施。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重新调整的这些防控措施，或者是他们现在公布之后即将或者准备采取的措施，都有主要有哪些对策啊？那这些对策对于刚才咱们梳理的这个德尔塔变种的特点是不是有针对性呢？ 好的，我们说呢，就是由于刚才两个方面因素，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对新冠病毒的控制导致疫情呢呈现一个下降的态势，这是一个呢主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呢，也是随着呢很多国家的疫苗的接种普及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包括我们前几期节目也反复的强调了，有很多的国家呢现逐渐开放，提出呢疫苗护照这样的一个呢就是说重新开放的状态。但是由于德尔塔的这种变异性以及呢可能的免疫逃逸性呢，使得呢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呢再起，所以说各个国家你说能够采取很好的措施有哪一些呢？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原来我们防新冠的，就是说呢再一次的封城封国。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国家呢航班就开始逐渐的取消了，因为现在航班呢是德尔塔的呢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包括我们像南京的这样一次的就是说新冠疫情的传播，像跟这样一个境内外的就是说航空的航班的没有严格区分呢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新封城封国。我们可以看到呢，日本呢再次呢扩大了紧急状态的一些城市，因为这一个呢也是跟日本的这一次在举办奥运会期间呢疫情的反弹的幅度比较大，因为日增呢已经达到10000多例了，那么仅东京呢又上升到4000多的每日日增的这样一个数量，远远超过呢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这样新冠疫情的确诊数量。那么怎么办？也就是说呢，依然是我们一开始说防新冠的很多的公共场所，那么第一个要缩短营业时间，第二个大家呢要尽量呢避免非必要的外出，第三个呢要禁止呢50人以上的公共的集会，甚至呢要更严格一些。那么这些措施呢是不是能够防住德尔塔呢？现在依然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一个未知数。加上呢以往我们看到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国家的措施实际上呢严格执行的程度并不高，所以导致呢这样一个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新冠疫情呢，实际上它虽然是波浪式的逐渐在控制，但是呢它的总体的趋势还是往上走的，这样一个呢令人很担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现在针对德尔塔呢并没有很好的更有针对性的这样的防范措施，所以说这一个呢是应对新冠疫情呢下一个极大的挑战。 各国呢应对德尔塔病毒变异措施呢有很大的差异。你比方说正在举办奥运会的日本， 当时呢，他规定来自于变异病毒国家的运动员要隔离14天，然后呢，头3天要每天呢都进行核酸的检测。那现在呢，奥运会已经召开了，现在呢，对日本来说呢，这个问题呢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日本奥运会期间，新冠疫情感染人数每天都在不断增加，每天呢在刷新记录，令人堪忧。其他国家呢，有的国家似乎呢正在研究这个德尔塔病毒，还没有呢采取有效的措施。比方说呢，英国前几天呢，约翰逊首相宣布呢，取消所有的聚会的限制、隔离的限制，一切工作生活完全自由。那等于呢，英国它就不仅仅对德尔塔病毒没有特殊的限制，对整个新冠疫情完全撒丫子不管了，完全都放手了，居民、普通的社会人员爱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呢，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英国又再次出现了感染人数的突飞猛进暴增。当然呢，约翰逊他之所以这么干，他也有他的考虑，因为英国人几乎每个人呢都注射了一支疫苗以上，他认为呢疫苗是有效的，那就没有问题了。但现在看来呢，疫苗没有那么有效，即使呢英国打的主要都是呢英国自己的阿斯利康疫苗，还有美国的辉瑞疫苗，也不那么有效，所以呢，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大幅度的感染。中国呢，我觉得采取的措施还是世界上各国当中最严厉的。现在呢，又加强了各个方面的检查，尤其是呢，要通过健康宝，来对可能作为传播链上的人群进行筛查。又加强了呢戴口罩、各小区人员进出的检查，对于呢有疫情的小区实行全面隔离政策。 另外呢，除了两位谈到的这些措施呢，我们看到最近新闻报道比较突出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应对这个德尔塔新变种的威胁，有一些国家政府都提出要进行加强注射的措施啊。那么这方面呢，我不知道两位都关注到有哪些国家有这些明确的意愿或者说计划。还有呢，出乎大家意料的就是说对于加强注射就是再打一针，不管是第二针还是第三针，世卫组织官方有一个表态，对这个计划是表示反对的我不知道这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那么我们知道呢，辉瑞的这样的疫苗呢，实际上是它打一针，打两针呢就属于一个加强针，那么在第三针呢更是加强。现在呢提出这样的主要是疫苗大国，也就是说美国它有这样能力来进行了第三针的注射。那么第三针的注射呢，也主要针对呢那些免疫力呢可能相应比较低的这些人群。但是呢，根据目前的研究的成果来看，那么再打一针是不是真的能够防止德尔塔病毒的感染呢？现在依然没有定论。但是呢，如果打了第三针的加强针呢，可能会让就是说注射了这种第三个加强针的疫苗的人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但是依然呢，现在无论是打什么疫苗，很多国家都提出呢你要继续戴口罩，因为呢这种疫苗到底能不能防住德尔塔呢，现在依然是一个未知数。那么至于刚才朱琴提到的关于世卫组织对第三针的计划表示反对呢，他不是说对于第三针能不能防止德尔塔病毒的感染问题，他是从一个呢全球的抗疫防疫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的。为什么这样考虑呢？因为呢现在很多国家呢已经打了第二针了，但是有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国家呢连第一针都还没有打的情况下，那你又要打第三针呢，这显然呢不符合呢全球抗疫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规划。也就是说呢，你在打了第三针可能如果有效果的话，那么对于防治呢新冠疫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对于那些连第一针都没打的这些国家来说呢，那么新冠疫情呢肯定要更加的肆虐。所以这一个呢不符合呢世卫组织在全球整体上来防范 新冠疫情的呢这样一个规划。所以说呢，世卫组织提出呢要打第三针的这些国家呢，尽量呢要把疫苗要分配给呢那些没有打过第一针的这些国家里，等这些国家的民众呢都能够接种第一针的疫苗以后呢，你这些疫苗的生产的大国呢才可能考虑呢就是说打第三针的问题。那么现在呢第三针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呢是打同样的疫苗作为第三针的加强针，还是另外开发疫苗作为呢加强针，这个依然是呢在流行病的防控上，以及呢这一次的应对新冠疫情，特别是呢它的新冠病毒的变异株上没有一个呢就是说定论，这个呢依然是在一个研究当中。但我们说呢加强针会不会发挥呢它的效果，这个呢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一些国家呢正在考虑是不是打加强针，大多数呢还没有付诸实施，基本上呢还是属于呢处于研究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呢现在有的医学专家呢也提出暂时呢还不必要打加强针，因为大多数呢打过疫苗的人群他们的注射时间也就在半年左右，有的不到半年，有的半年多一点，一般来说呢还不到一年。那在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呢已经注射的疫苗大多数呢还是起作用的，大多数呢仍然在发挥作用，仍然呢还没有处于失效的状态。从经济和社会长远规划以及医疗资源的稀缺性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没有必要马上呢再打第二针或者第三针这样的加强针。但是呢现在呢我想主要的大国和发达国家他们呢都在考虑是不是打加强针的问题。 另外一个事情呢还希望两位能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也是非常引人关注的，就是我们放眼世界呢在整个应对新冠病毒的这个战役中，一方面大家看到的是将近两年时间以来一边各个国家的政府、科学家、医疗工作者和民众兢兢业业的努力，可以说共同构筑起对抗病毒的严密的盾牌。另一方面呢，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国家，比如说英国、法国，在上个月，刚刚我刚看到消息，在柏林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戴口罩、反对打疫苗的街头游行。甚至稍早一些时间，在北欧有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两位觉得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们这些行为会对当下本来就已经很艰难的防疫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些人对于本国的防疫抗疫的措施呢都持反对的态度，甚至呢对于新冠病毒本身也存在着呢怀疑的态度，也就是说呢认为新冠病毒呢是一个虚假的病毒，不存在的病毒。所以我们呢所以看到呢在其他的国家又出现这些情况呢我们还容易理解一点，但是你在这些呢都是一些像欧美的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呢也曾经出现呢就是很多的抗疫政府的一些防疫的措施，包括呢说我们不戴口罩，我们不打疫苗，这些呢都反映出来呢这种反智主义的，我们用一种最常规的科学的思维的方式呢都很难理解的。但是呢就这些问题呢依然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中呢在不断的上演。所以我们认为呢全球的疫情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呢，跟这些国家的很多的措施落实不到实处有着很大的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看到呢每日新增的这么多，而且呢还有人不断的因为呢新冠肺炎死亡的情况下，这些人呢依然呢就是说走上街头，不戴口罩，不打疫苗，甚至呼喊什么口号呢，让流感再次的强大起来。对于这些问题呢是我们用现在我们有科学知识的很难理解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一来我们都知道呢对这些国家的防御呢肯定起着呢极大的阻碍的负面的作用，进而呢影响到呢全球的防疫抗疫。所以我们之所以这一个新冠疫情呢 仍然在全球的蔓延大流行，与这些反智主义的这些呢抵制政府的抗疫的措施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这种行为依然在欧美国家不断持续的情况下，即使欧美呢有再多的钱打再多的疫苗，可能呢都很难遏制呢新冠疫情的继续的发展蔓延，进而呢会祸害到呢世界其他的国家中去，这是值得我们整个国际社会反思的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非常关注，节目最后想请周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们看到德尔塔变种的这个传播能力，我们现在从国内外的病例感染路径已经有所领教啊，刚才两位也为我们梳理的它强大的这个感染的能力。还有一件事情大家非常牵挂，就是正在召开的东京奥运会，而且按计划呢一般奥运会结束还有残奥会。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已经有东京奥组委的新冠病毒的应对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如果说疫情再发展下去的话要终止奥运会。周老师，您觉得接下来这个奥运会还有残奥会会何去何从？还有呢，就是咱们在前方还有这么多的运动员、随队工作者还有记者，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这个奥运会呢，一直呢受到新冠疫情的这样的威胁。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正在东京召开的奥运会呢，那就是由于呢新冠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而推迟到今年呢才举行。但是呢，这个奥运会举行之后呢，仍然是受到呢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普遍的威胁。因为呢，在奥运会举办之前和举办期间，日本呢就不断发现围绕奥运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呢相关的运动员，甚至呢连奥组委的人员都出现了感染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日本的感染人数每天呢不是在减少，而是呢在增加。那这种状况呢让人们感到呢比较困惑。你比方说这三天，就是昨天、前天还有大前天，日本呢连续三天都超过了新增感染人数10000人，都突破了呢这样一个呢日本有疫情以来的这样的历史的记录。而且呢重症患者在增加，以前呢重症患者也就是几十人、20-30人，最新的日本 NHK 的资料呢显示重症患者现在已经达到691人。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日本的疫情的确呢有继续恶化不断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此呢，日本东京奥组委的一个官员曾经表示，不排除由于疫情恶化中间呢停办奥运会的可能性。实际上呢，我想他说这样的话呢，就是呢对日本的新冠疫情感染的前景呢比较忧虑，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呢，他放出风声，一旦要新增感染继续扩大的话，那真的呢不排除停止举办奥运会的可能性。因为你想想最严重的情况呢，连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都发生了感染，甚至呢连奥组委的人员都发生了感染，更不用说呢经常会发现某一个国家、某些国家国际运动员代表队的酒店的服务人员发生了感染。所以呢从这个情况来看呢，由于奥运会的举办实际上呢加大了日本国内和国际人口的流动性，促进了呢感染的进一步的增加。比较好的是呢，就是昨天新增的感染人数比前天和大前天略微有一点降低，因为前天和大前天呢感染的人数都是呢10500多人和10600-670人，但这个数字呢也是超过了过去呢没有突破新增单日感染人数10000的这样的数据。所以呢日本新冠疫情的前景仍然呢令人堪忧。 我们今天请两位嘉宾从世界的宏观的角度一起分析和关注了当前新冠疫情的最新变化。